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那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哈，基本请大家欣赏完了大年初三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那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其实在大年初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古曲俱乐部啊还举行了全天的古曲演出。那这个应该说是破例的哈，在我们北京说上午一场古曲，下午一场古曲，而且是在同一个地点。那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也没有这样举行过古曲的演出了。那从这两场演出的安排来看哈，我想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曲艺的古曲演出在我们北京呢可以说从今年一开年就呈现出了一个好的势头哈。那么初六那天呢，上午下午两场演出呢都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初六下午那场演出的实况录音。那担任这场演出的主持人呢，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位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谢谢老前辈们的起哄，谢谢您。非常高兴您来到湖广会馆来欣赏闹新春曲艺专场演出。我是受组委会委托吧，我来主持今天的曲艺专场的节目。我的名字叫英宁，谢谢大家。谢谢现场所有热情的观众，您这么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大家。一定要热热闹闹的，为什么？打我这开始往后，一个比一个热闹。头一个节目，您先欣赏我报幕，这个鼓不正是吗？这鼓不正不赖我，这架子是歪的，您知道吧？您坐的偏，您还说我这鼓歪，您这玩意儿，您坐正了，您再说呀。还歪吗？这回还歪吗？不是说我，说这鼓确实这架子有点不乐意架，您知道吧，这鼓。那么闲言少叙，您搅和我词儿都忘了。首先先请您欣赏一段西河大鼓教场比武。哪段啊？说的是杨家将的故事，演唱者叫李月群，伴奏大家都熟悉，罗学发老师。咱们掌声有请李月群为您演唱教场比武。 北京的观众大家下午好，我呢首次在这儿演出。天津燕桂荣老师是我的师傅，我呢学了一点，学的不到位，今天呢请咱们大家呢原谅着听。在这儿呢，因为今天是大年初六，我给大家呢拜一个晚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燕桂荣老师的代表作《杨家将》当中一段教场比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有王辉上前忙阻拦，我的老太太您百岁高年怎能够去张台，纵然挂得元帅印，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太君说杨家的先行官，这天下少见，穆桂英旁边大了眼，我到闹精神永似当年。 凡是留在家中学舞剑。文广说我要杀敌报君前，替父报仇冤。太君说你二人休要来争论。文广也不能说狂言。到了赶明天，教场中与你的母亲分胜败，祖母将太把阵关。若能取胜你就去，倘若是无一不家想去难。把话说完抛休难，胜败输赢等明天。杨文广回去做准备，五言相打花圈一夜未眠。鸡叫五谷天明亮，黑瓜长气挂刁难。来在了教场门外，抬头看见里边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五营，五区四哨，统领帮带扶残腰肚，千八百位男女英雄中将官，他们各的各的好威严。 我的母亲，孩儿怎能 是您的对手、哦、把孩儿留在家，我是想念娘亲，想当年敌了人家婆婆天门镇，雨中的豪杰威名存。桂英说我儿尽管往上闯，显本领战，为娘我让你三分。文广高兴拔枪都没花枪，直奔了桂英，他的前进不桂英本有一仗，枪来得准，扑通通栽倒地烟尘。文广急不忙扶起，将台上惊动了老太君。文广虽小本领好，来来来，这一回冲锋上阵，准能够拿了西夏老王文。老太君将台之上忙传令，军旗高挑猎鹰门，大家冲锋去上阵，咱们西夏活擒老王文。这就是百岁挂帅一个小段儿，杨家将撑得起忠烈一门。 有一个通知告诉你一下啊，有一位李女士为你赠送了花篮，你还得唱一段。您别说啊，这个李月群唱的还确实是真像燕桂荣先生。跟燕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一年多就这样，再学肯定超过我了。再唱一段吧。 那下面我再为大家表演一段燕桂荣老师的《杨金花夺印》的片段。 您不说这鼓歪吗？我给拿下去。嗯，搁这儿，还得用，拿不走了，歪着歪着吧。 请您欣赏一段单弦，这个节目您非常的熟悉，叫《游春》，表演者呢是朱运辉，伴奏还是罗学发，有请朱运辉。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是一儿，花根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见芦苇似过追，薄花儿就放了一儿。 姐妹二人上城去博米儿，姐妹两个人上城去博米儿，一个梳蓬头，一个扎饼根儿，一个低着头，一个仰着坑儿，一个蒸口袋，一个拿簸箕儿。哎，慢着点儿，别使劲儿，枪风儿又刮了来呀，一脸的虎汤脸儿。贾雨他越瞧越觉着有趣儿，随风儿又送过来，又谈话声音儿。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从里边那走出来几个那醉了头儿，一个是塌了着弦儿啊，还拄着拐棍儿，那一个就倒背手儿，是咧着下嘴唇。这个说牛羊头不错走一个字儿，那个说这影子道啊，我错写了一个反文。这个说大米点儿点的不像个树叶，那个说流水高山，我弹乱了第四根儿。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错儿，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也是白费劲。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这个打一拳，那个踢腿儿，这个遮树枝儿，那个砍石子儿，招惹得那老头喊：“留神我的毛！” 爱他面呐、啊，爱他面。 喜气儿。原来是甲乙同窗，姓吴名文，在身旁站立呀，手中拿一卷薄令，笑盈盈儿。吴文说：“看你一人坐在此处，如醉如痴，莫非又在那痴心曲儿？”甲乙他哈哈大笑说：“兄出此话，你可算知音儿。”兄长，你柏林之上定有佳作，不知是工笔还是写意儿啊？吴文他展开柏林，贾雨一看就喜在心儿。上边画山地种菜，水乡五鱼，农田插秧，据都是本村的一片实景。木牛童儿倒骑牛，背口横短蹄儿。甲乙看罢连说有趣儿啊，兄长你笔下写生可真能传神儿啊，依我看题名可叫春日景，这张画春山春水春花春草，春光遍地它皆是春儿。金笔上看花印儿，追上寻色知心曲儿，清脆刚柔才能感人儿。他们二人说说笑笑，欢欢喜喜穿过竹林，抬头看不觉来到了杏花树儿。 您就知道下边这节目肯定是大鼓，这鼓够个的。这个什么节目呢？一个落派京韵的代表名段《伯牙摔琴》，演唱者您非常的熟悉，崔琦。别搅和我啊，好不容易把名字背下来了。演唱者您非常的熟悉，李梦熊，骆玉笙先生的亲传弟子。伴奏员您更熟悉，伴奏员高兆卿。有请四胡演奏家王洪民，好匹马岳长乐。一看岳老师就是腕儿，上来先招手。咱们有请李梦熊。 先给各位拜个年吧，祝在座的各位三句话：健康、快乐、长寿。闲话少叙，说一千道一万，拿出东西给人看。我呢还是个学生，唱得不好，您多多的原谅。 发闷， 心神不打什么稳，猛听得这嘣嘣嘣，琴连响啊，这才断了这么好几根。伯牙一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恐有不测，吩咐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吧。正在思想，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借问一人终此棋，老丈可曾知晓？老丈闻听两眼垂泪，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此棋乃是小老儿之子，不想他前情故去了。伯牙闻听叩尊伯父，不知我贤弟目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丈闻听头前引路，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对土焚香朝墓祭自去 接近难时刻，多心，因此生此往家回乡养精，实指望保先帝为官上进，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晴，撇下 前世造的，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灵也敢大恩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庄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太丁，回头再送凤阳的银。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心，回船送了来500文银。余伯牙交友要算是头一份，结拜之中啊，称得起是第一人。 好了，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演出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仍然继续请大家欣赏这场演出的实况录音。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样了。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